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向马红俊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马红俊看向唐三，唐三递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而另一边的宁风致和古荣脸色都变得饶有兴致起来。一名食物系魂师要挑战一名强攻系魂师，尽管双方的武魂相差一个档次，马红俊还只是魂王，可是不要忘了，马红俊这个魂王的武魂乃是火凤凰，如果不是他修炼没有唐三宁荣荣那么刻苦，此时也应该有60级左右的水准。论爆发力，他在史莱克七怪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马红俊缓步走到奥斯卡身前10米外，捏了捏自己的手指，发出一阵咔咔的骨骼声响，坏笑着看向宁荣荣。 嘿嘿嘿，放心荣荣，我会手下留情的。 来吧，我不需要你手下留情。 奥斯卡将手中的银色香肠吃了下去，在他的全部6个魂技之中，唯有这第6魂技作用在自己身上后，是不会因为自身吃下而减少威力的。马红俊胖乎乎的身体微微一晃，赤红色的火焰骤然腾起，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得扭曲起来，澎湃的热量释放开来，那浓郁的火焰在他背后似乎形成了一个火凤凰的图形。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首先动手的竟然是奥斯卡。只见他眼中银光一闪，还没等胖子反应过来，十余根混合着有蓝金红三色的蓝银皇已经骤然从地面钻起，刹那间完成了一个蓝银囚笼，将胖子那全身冒着火的身体笼罩在其中。马红俊大吃一惊，下一刻奥斯卡的右臂已经抬了起来，闪亮的金光混合着一抹血色开始在他右臂上飞速凝结。 啊，这是…… 奥斯卡的脸色平静的古井无波，但他身上释放的魂力却显得极其浓郁。马红俊终于感觉到了危机，也不敢再拖大，全身火焰骤然增强，浴火凤凰、凤翼天翔两大强势增幅技能同时释放，但是困住他的蓝银囚笼在这样的高热下依旧不为所动，极其坚实地笼罩着他的身体。奥斯卡的复制镜像肠是以唐三的血液为引，虽然为了制造这根香肠他付出了更多的魂力，但这根香肠复制的也是唐三的实力，其中甚至包括了血液中包含的冰火免疫双属性，哪怕是凤凰火焰也无法将那蓝银皇融化。但是马红俊这些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只见他猛地吸了口气，肚子瞬间膨胀起来，在他身体周围的火焰顿时变得暗淡了许多，一道凝实的火光骤然从他口中喷吐而出。与其说那是一道火线，倒不如说那是一根由火焰凝结为实体的利剑。轰的一声，增强压缩版的凤凰火线重重轰击在了面前的蓝银囚笼之上，强横的爆炸力顿时将眼前的蓝银囚笼炸开了一个缺口。奥斯卡此时虽然复制了唐三的魂技，但是他自身的魂力也在之前施展第6魂技的时候消耗了50%，再支撑唐三的第5魂技蓝银霸王枪立刻就出现了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心中不禁暗暗苦笑，可又不得不全力以赴催动魂力向自己的右臂注入。马红俊接连3口凤凰火线喷在了蓝银囚笼之上，终于将这坚实的屏障炸开，背后巨大的火焰双翼展开，迎着奥斯卡就扑了过来，身上的第4魂环同时闪亮，正是他那强横的后手控制技能加爆发力的凤凰啸天击发动了。先不说奥斯卡能否闪躲得开凤翼天翔的速度，就算他能够躲开，接下来马红俊必然能够将他强的爆发力展现出来。惊涛拍岸的攻击不断释放，对唐三的魂技还不太熟悉，魂力又已经大量消耗的奥斯卡也很难抵挡得住。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眼中银光再闪，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原本的一个奥斯卡骤然变成了2个，而这第2个出现的奥斯卡手中扬起了无数蓝银皇，直奔马红俊挡去。镜像分身，镜像头骨之技能，突然又多了一个奥斯卡，马红俊顿时有些不适应，轰然巨响之中，凤凰啸天击就作用在了分身身上，而此时奥斯卡准备良久的蓝银霸王枪也终于完成了。 分身在凤凰啸天机面前毫无悬念地溃散，但那赤金色的霸王枪也已经来到了胖子面前。马红俊的实战经验相比刚接触近战时间不久的奥斯卡来说还是要强了不少的，危机之中丝毫没有慌乱，右臂提起，浓郁的火焰喷吐而出，化为一只身长3米的火凤凰，正面迎上了蓝银霸王枪的轰击。这正是马红俊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结束后获得的奖品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附带的技能凤凰爆裂击。这个技能可以瞬发强横的爆裂属性火焰攻击，威力之强绝不次于凤凰啸天机的最后爆发，而消耗的魂力很少，可以说是马红俊的秘密武器。也正是拥有这块魂骨之后，他的凤凰火焰中才多了爆裂这个属性，对付像唐三那种火免疫的特质有不小的好处。剧烈的轰鸣骤然爆响，强烈的魂力波动四散飞腾，古斗罗身形一闪，已经挡在了宁荣荣和宁风致身前，而唐三则是快速后退几步，强烈的魂力波动令他们身后的木屋一阵簌簌发抖。幸好他们的技能在碰撞后两人都控制着尽可能的往空中释放，这才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马红俊此时已经处于蓝银霸王枪附带的眩晕效果之中，但奥斯卡也并不好受，他毕竟不是唐三，虽然蓝银皇附带火免疫效果，可他自身却不能做到火免疫，再加上分身被迫和魂力大量消耗，此时已经无法再进行任何追击，再打下去获胜的肯定还是马红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奥斯卡的魂技不强，而是因为他复制镜像肠是现场制作而不是事先制作好的，导致自身魂力不够，无法支持更多的魂技，还有他对唐三的魂技使用又没有特别了解。不过奥斯卡显然不愿意就此认输，只见他左手一伸，黑光涌动，唐三的昊天锤赫然出现在他掌握之中，可惜手腕一沉，昊天锤坠地消失不见了。在小五的魂骨影响下，唐三的昊天锤进化之后重量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00斤，可不是现在的奥斯卡所能拿动的。他复制的只有唐三的魂技，可没有唐三那样的体魄。马红俊此时也从眩晕状态中恢复过来，清楚地看到了奥斯卡手中昊天锤落地的样子。 我靠，小浩，你什么时候连三哥的两个武魂都有了？ 暂时拥有有什么用？我还不太会使，而且之前魂力消耗的太大了。 就到这里吧。奥斯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这第六魂技的效果？还有，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应该已经拥有了一块魂骨吧？ 宁风致从奥斯卡与马红俊的这一战中已经看出了很多东西。马红俊可不是普通的魂王，以他的实力，一般的魂帝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奥斯卡明显对复制过来的魂技运用不熟练，还因为复制技能而消耗了大量的魂力。即使如此，也和马红俊抗衡了一段时间而不落下风，这对于一名食物系魂师来说已经令他极其惊艳了。奥斯卡也不隐瞒，在他心中宁风致可是他未来的老丈人。 我的第六魂技是猎杀一只20000年修为的镜影兽而来，效果是复制，只要拥有魂师的一滴血液，我就可以通过自己的魂技制造出一根复制镜像肠，任何人服用后都可以拥有那名提供血液魂师 70% 的威力，效果持续3分钟。如果使用者的魂力等阶不如提供血液者，那么只能复制出相应等阶的魂技。也就是说，如果小三是70级，我是60级，那么我只能得到复制效果中的60级以内各种魂技，而无法使用第七魂技武魂真身。您看的没错，我已经获得了一块头部魂骨，运气很好，这块魂骨也是来自那只镜影兽，提供技能镜像分身，分身会拥有我使用它时 80% 的能力，同时这块魂骨会增强我复制镜像肠 10% 的效果，复制技能从 70% 的威力提升到 80%。 运气总是会落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你这绝不只是简单的运气而已。这五年，你所付出的我能想象得到。奥斯卡，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小三告诉我，说他准备建立一个名叫唐门的宗门，但我不希望你加入这个宗门，和我一起回七宝琉璃宗吧。七宝琉璃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跟我回去，我就同意你和蓉蓉的事。 爸爸， 丫头，这关系到宗门的兴衰。以前的奥斯卡没有保护你的实力，但他既然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实力，我就要更好地培养他，让他加入宗门，为宗门出力。这样，你们俩的事情也将减少许多阻力。 听了宁风致的话，奥斯卡不禁愣住了。他也是聪明人，很清楚地明白宁风致这是让他在与唐三的兄弟之情和对宁荣荣的感情之间做一个选择。正在这时，唐三细微的声音在奥斯卡耳边响起， 赶快答应宁叔叔，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外出历练五年，这么多的努力为的是什么？就算你在七宝琉璃宗，我们也一样是好兄弟。 奥斯卡朝着唐三的方向看了一眼，看到唐三正在向自己使眼色，他知道刚才唐三是在用逼音呈现的方法提醒自己。扭过头，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宁荣荣的俏脸之上。宁荣荣的脸色显得有些复杂，也有些迷惘。他当然希望奥斯卡能够和他在一起，可他也绝不希望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影响到史莱克七怪的关系。奥斯卡的目光终于落回了宁风致的脸上。 对不起，宁宗主，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